审，在饱尝了三年冤狱之后被无罪释放。那如今陈某状告车行老板、警察局原副局长以及警方索赔当初的财产损失一共1300多万。然而这个诉讼之路也很曲折，当公权力侵权，公民如何来索赔？这个案件有哪些法学意义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昨天呢，有一条新闻是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的点击数和评论数的第一位，这就是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要求担责。我们来听一段安徽电视台的报道。 昨天晚上，一名自称是淮南师范学院大三学生的网友袁大臣在新浪微博发帖求助，他要寻找目击者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网名袁大臣的网友在新浪微博发帖称，自己是淮南师范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9月8日早上，他扶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太，看到情况严重，就给他拨打了120。结果老太太家属赖上我了，要我全权负责。这名网友说，监控显示他跟老太太距离是不足够撞上他的，但是后面的部分是监控死角没拍出来。为此他特意发帖在微博上寻求当日早上路过淮南师范学院大门口的目击证人，并请求给大学生一个公道。微博发出后，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收获了3万多条转发和8000多条回复。知名媒体如人民日报、财经网、中国新闻周刊和北京青年报等微博都纷纷转发了这条帖子，众多网友也发表了评论。有人表示，同是大学生真的很寒心，不服没公德心，服了赔不起。也有人说，博主是个好女孩，相信你一定会被澄清的。网友任范彤在微博上表示自己是目击者，当天他看见袁大臣都过去了，是老太喊住他的，并表示自己可以作证。任范彤发微博称，我觉得换做别人也一样会站出来维护正义，我们也是在外地上学的学生，看到做好事反被别人讹，心里也是说不出的难受，但只愿现在法律会公平公正，还好人一个说法。 那这个事件有了最新的报道，昨天目击者首度公开了现场照片，目击者已经出面向警方说明情况，他通过个人微博首度向社会公开他所看到的一幕，并且公布了这个照片。他说当时他和小袁是对向而行，事情发生之前他看到了老人走路不稳，一崴一崴的，后来小袁骑车从老太太身边经过，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老太太就倒地了，当时小袁骑车已经过去了，老太太又喊住小袁，小袁把车子停下，将老太太扶着坐了起来。目击者明确地说，小袁骑车从老太太身边经过的时候，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并且是不足以撞倒老人。那家属说这个事情有很多疑点，说第一，那女生当时为什么陪我母亲到医院去看病，她同学还垫了2000元医药费，那如果不是她撞的，她同学会这么做吗？老人倒地了，到底服不服？这个曾经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困扰着社会。服有被讹的风险，不服受自己良心的谴责。病倒老人倒地，服不服都成为了重要的问题，并且频繁成为新闻。那今天我们再次聚焦这个服人与讹人之间的法律问题。今天呢，我们的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石律师。你好，李律师。 你好，大金老师。 这个法律问题其实我们节目也说过很多次了。 对。 但这个新闻为什么引发人们的关注，是因为这个女孩扶人的女孩子她发微博来征集目击者，那这种全民寻找目击证人，而且这个现在也目击证人挺身而出了啊，看似这个情景还是正能量满满的，但是让人觉得这个真的是扶人的话，那么她需要自己去费这么大的周折去证明自己清白吗？这个正常吗？ 这个应该来说是不正常的。那么从我们的法律的角度来讲，那对于呢权利受到了侵害，那么提出权利保护或者提出诉求的当事人呢，要自己呢完成这个举证的过程和责任，那要自己呢去寻找这个相应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也就是说呢，女大学生呢，假设哈、啊，他是一个肇事人，那么他呢，为了免去自己这个嫌疑的话，那也应当是在指控他的人有了一定的证据的情况下，他还才会有责任去证明自己没有做过这些侵权的行为。那也就是说，对于第一的 举证的责任人应当在于这个老人这一方。 哦， 那么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了，那他起码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证据。 嗯，所以这个让一个，如果真的是女孩服了老人的话，让一个好心人去满世界去找证据来证明我是清白的，有点凄凉，听进去哈。那如果说这个老人他确实是我是被撞了，我受伤害了，他需要举什么证呢？ 是这样的，那么从现在，因为这种情况嘛，他可能有一些这个发生侵权行为的时候啊，可能这场景是特定的，那么可能需要我们啊对于这个侵权事实的发生呢，那么要有首先有一个保存证据的意识。 嗯， 那大概呢其实有这么几种方式吧。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报警。 嗯， 那这个对于报警的应该来说是一个最直接的取证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嗯， 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当时没有条件报警的话，那可能在事后呢，我们发生的地点会不会有一些监控设备，那这样他也会拍摄到那个当时的一个情况。 嗯， 如果也没有的话呢，那因为是一个公共场合嘛，那会不会有过路的行人？ 嗯， 那这种情况就像我们这个女大学生这样呢，去通过微博啊、网络去搜索目击证人呢。当然，这个是大费周章了，这个应该本身是一个不是特别提倡的一种方式，维权的方式。但是呢，可能也确实没有办法了。 嗯， 但是呢，我们如果在发生了被侵权的情况下呢，首先应该有一个保留证据的意识。那么像应当积极的呢，向过路的行人求助。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仅要寻求他对你进行的救助，还要有可能的话呢，寻求他对你的受到伤害的这过程啊，提供一个证明。 嗯， 那也我们也呢，其实提倡一种良好的这种风俗吧，因为在很多国家呢，证人呢有作证的义务，那我们国家也有，但是可能公民履行这种作证义务的他心态不是很积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应该鼓励证人呢出庭作证，那么澄清事实，这样的话对社会来讲他的那个收益是很多。 嗯，那目前有目击者已经公示这照片了，这个会成为一个事件定性的关键吗？ 这个证人的话呢，如果比如说这个事情进入了法律程序，比如诉讼，那么证人的出庭作证对于这个澄清女大学生到底是侵权了还是没有侵权，是一个既直接又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是呢，不能单纯的凭借这个证人的证言来认定，那么也要结合其他的一些证据。那么我们需要看案件的情况有没有其他的证据线索，那么也要结合当事人各方的陈述，这块呢可能需要司法机关的一个综合的判断。 那如果倒地这个人他确实是讹诈，那么他要承担什么责任？ 如果是讹诈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它就属于一种虚构事实来这个骗取钱财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轻则呢他可能要面临着行政的处罚，比如拘留啊、训诫啊、聚集悔过啊、罚款啊等等。那么如果构成犯罪的话，将承担刑事责任。 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情。商人勾结多名警察设局杀人掠财，反诬陷死者是抢劫。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从牙牙学语到口若悬河，从蹒跚学步到畅行远方，从晨光喜威到孤灯挑尽，从腊月寒冬到四火骄阳，难忘恩师将我们领进知识的殿堂，铭记恩师为我们插上飞翔的翅膀。9月10号教师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向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前天南都报道说，商人勾结多名警察设局杀人掠财，反诬陷死者是抢劫。报道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220枪案当时是震惊全国，香港警匪片的情节竟然在十几年前的福州真实上演过。2000年 为了除掉生意上的竞争对手，车行老板勾结警察局副局长，联合多位警察射杀被害人，然后再诬陷被害人抢劫杀人。那这个案件当中侥幸逃生的陈信涛在2006年就状告车行老板、警察局副局长以及福州警方，索赔是1300万。那经过漫长的一审、二审、再审，近日福州市中院判决车行老板、警察以及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赔偿陈信涛600多万元。那由于赔偿金额只达到了索赔金额的一半，陈信涛近日已经提出了上诉。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情。220枪击案当时震惊全国。2000年呢，陈信涛和一位叫徐成平的合作，投资福建福州安祥旧机动车交易市场以及旧车交易业务。因为两个人在经营期间发生了矛盾，那陈信涛的哥哥陈信华就找到了据称当时是黑道人物的叫卞礼忠来出面调解，但调解没有结果，反而引起了他对手徐成平的不满。2001年2月20号晚上，徐成平和当时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中以及福州市晋安分局岳峰刑警中队原中队长郑军和分局刑警大队原大队长刘雄就布下圈套，邀请卞礼忠到他办公室，以徐成平出门摸头发为暗号，郑军等人冲进去将卞礼忠当场击毙，之后又用事先准备好的手枪伪造了卞礼忠抢劫被警方击毙的一个现场。那陈信涛当时因为手机关机没有接到邀约而躲过了这一劫。卞礼忠被击毙之后，徐成平以公安机关办案的名义就指使林某等人抢走了陈信涛停放在安祥停车场的26辆汽车以及过户材料，然后呢，徐又将大部分车给变卖了。那经过估价，被抢的车价值是300多万元。虽然陈信涛躲过了一劫，但是他和陈信华就是哥哥被认为是卞礼忠敲诈勒索的幕后指使人，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那由于案件疑点重重，陈信涛这个案件历经了8次退回补充侦查、3次变更起诉罪名、2次被判有罪又2次发回重审，在饱尝了3年冤狱苦难之后，到了2004年的3月4号，陈信涛才得以无罪释放。那到了2007年，这起警匪勾结的大案真相大白了。福建省高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偷税罪、诬告陷害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徐成平死刑。福州市晋安分局岳峰刑警中队原中队长郑军被判处死刑，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刑警大队原大队长刘雄被判处死缓。而幕后主使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中早在2002年就携1000多万美金逃往美国，后来病死他乡。凶手受到了惩罚，但是陈信涛的漫漫维权之路却才刚刚开始。坐了3年冤狱的他，在2007年获得了近9万元的国家赔偿，但被他抢劫的车辆、办公用品还有3年的经营损失，该谁由谁来负责呢？2006年，陈信涛向福州市中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徐成平、王振中以及福州市公安局连带赔偿他的损失，直接财产损失是509.86万元，停业的间接损失是720万元，还有精神损害100万元，共计是1300多万元。2012年3月，福州市中院驳回了陈信涛的起诉，认为呢，在这个案件中，公安机关的确存在职务侵权行为，但是不属于民事受理范围，陈可以提起国家赔偿。那陈被无罪关押造成的停业损失以及案发后被抢走的财物的索赔主张，法院予以驳回。陈信涛就向福建省的高院提出了上诉，那高院在今年4月做出了裁定，认为一审裁定驳回陈的起诉不当，应当更正，撤销福州市中院的裁定，并且指令由福州市中院对这个案件重审。那陈信涛起诉对象原本是警察徐成平，是徐成平和王振中的家属，因为两人都已经死了，还有就是福州市公安局，但是在开庭前几天呢，又追加了福州市晋安公安分局作为被告。在庭审当中，两级公安机关代理人都认为呢，陈信涛在这个案当中所受损害呢，是民警的个人行为，并不是职务行为。 在今年的8月6号，也就是距案发将近十几年之后，福州中院终于做出了重审判决，认定陈信涛的直接财产损失是359.658万元，那其中就包括了26辆被抢走的汽车、办公用品和其他损失。那在间接损失认定上，驳回了索赔停业3年的损失，理由呢是证据不足，但是考虑到财产损失发生在2001年，至今已经有10多年了，为了保障陈信涛的利益，应该以利息损失标准来计算间接损失。那利息损失是326.7624万元，那合计赔偿是686.4204万元。那么在赔偿主体上，法院认为徐成平、王振中以及晋安分局都是存在过错的，是赔偿主体。而案发的时候，王振中虽然当时是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但他的行为不能证明是职务行为，因此福州市公安局不承担赔偿责任。那近日陈信涛再次提起了上诉。那就这个法律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李新石律师。你好李律师。 你好。 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当中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那应该承担哪些民事赔偿责任？这民法通则怎么规定的？ 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啊，那执行职务过程当中侵犯了这个相应的民事权益的话，那么属于呢侵权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民事责任呢，其实跟我们正常的侵权民事责任的范围和形式是一致的。 嗯， 那大概呢包括比如说赔礼道歉、消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等这些内容。 嗯，那这个案件当中，具体由谁来承担陈信涛的损失？ 那么从您介绍这个整个案情的背景啊和这个相关的报道来看的话呢，那么由于徐成平和王振中呢已经死亡，那么其主体资格已经消失了。 嗯， 那么相应呢，其所遗留财产呢是有继承人的，那么由继承人呢在所继承的财产的范围内呢，承担这个民事责任。 家属。 对对对。 嗯，那在他把这个公安局，包括公安分局也作为了一个赔偿主体，这可以吗？ 如果公安局的这个两个民警的行为，那么是被认定为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或者是与履行职务的相关的行为的话，那么造成了公民个人权利的损害的话，那么公安局是要作为赔偿主体的。 那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比如说警察他在外面，他比如说喝酒啦，可能打架啦，或者是掏枪伤人啦，这个公安局是不负责任的。 这些呢，由于这是完全出于个人的原因，由于个人的行为，那么与履职了没有关系的话，那个公安局呢是不能作为赔偿主体的。 那像这个案件，他当时他们俩也是设了一个局嘛，由那个副局长设了一个局， 对对对， 两人把这个被害人给击毙了。 对 对, 对。 那他们当时是一种职务行为，是履行了一种公安的一个职权行为吗？ 对，因为这个是履行了公安的职权，那么他是以这个假借。死者呢是一个抢劫，那么是以这个执法的名义来进行开枪射杀的，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借用了公安局这个相应的职权的，那么对这个造成了公民的死亡和财产损失的话呢要赔偿责任。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的报道当中披露，当时公安局副局长应该是不在现场。 对， 那么他现在不算是一个职务行为，只认定了一个公安分局的侵权行为。 对对对， 下面公安分局的侵权行为。 对， 嗯，那像这个陈涛的损失，陈信涛的损失，后来目前判定的是600多万，有300多万是直接损失，就是那20多辆车被他们给卖掉了啊。 嗯嗯， 那这个他在冤狱期间冤了好几年，这个他也是个老板，买卖也停了，这个损失不能给他补回吗？ 首先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损失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损失法律上定义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那对于直接损失，比如说这26辆车，那么它是属于对于陈信涛的是一个直接损失。 嗯， 但是呢在这个几年期间的经营损失，那么这种损失呢它是一种货存的货有的状态。 嗯， 也就是说这3年期间，那么即便你受到了这个这个事件的影响，那没有经营，那么其实你不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也有可能受到其他情况影响，也不会再经营。 嗯， 这是一方面。还一方面呢，那么这个损失是难以估算的。 因为这个损失，他这个经营业经营的行为并没有实际的发生，那么受到这个事件影响，那么这个损失的后果是难以估算的。那所以说，对于间接损失来讲，我们国家的基本上的赔偿制原则是填补损害，也就是说，你发生了直接损失。那么才会相应的赔偿。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也注意到了，那么赔偿了陈英涛一定的利息的损失， 就是300多万的直接损失，还有300多万的 利息损失。对对对，实际上呢，应该是按照这个直接损失的数额，那么作为本金。对的，如果这个钱存在银行，它会产生利息嘛？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损失。对陈英涛来讲， 那陈庆涛现在选择了一个民事赔偿，而不是国家赔偿哈？为什么？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 首先呢，我们要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呢，陈庆涛呢，已经获得了9万元的国家赔偿，但是呢，他所获得的是由于司法机关的错误的行为导致他丧失了人身自由，那么这是九万元的国家赔偿。那么现在来讲呢，对于国家机关侵害了相应的民事权利，其实他也是可以选择国家来赔偿的。但是呢， 国家不是只赔偿一个失去自由的那个损失吗？ 对对对，但是说因为国家在这个这是一个民事侵权当中，国家呢，这个国家机关呢是作为这个侵权人出现的，所以他是一个在民事的平等的法律关系当中呢是一个侵权的行为人，所以他要作为一个赔偿的主体。那么之所以选择民事赔偿而没有选择单纯的提起这国家的义务赔偿的话呢，首先呢从主体上来讲，那么国家赔偿他的赔偿人只能是国家的赔偿义务机关，也就是说这个徐成平和王振中的家属是不能够作为赔偿义务人的，在这个国家赔偿这个程序当中。其次呢，国家赔偿的数额呢相对较低，因为它有严格的标准的限制。还有呢，就是说对于国家赔偿来讲的话呢，那么从我们现在这案子情况来看的话呢，首先法院认定了这个分局是一个 赔偿主体， 赔偿主体。那么如果作为国家赔偿来讲呢，分局是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那么实际上对于陈信涛行权的程度难易程度的选择来讲，他有一个自己一个选择的权利。那么他选择民事赔偿，对他来讲是最能够保护他的权益的。 那现在他要求的是1300多万啊，现在判了600多万，他已经上诉了。那么您觉得再判决的话，他的这个希望有多大呢？ 这个要看二审的如何来衡量这个损失的问题了。那么如果在二审期间，那么陈英涛能够提供对于经营期间的损失的实际的情况， 证据， 对新的证据出现，那么有可能二审呢会对这个数额重新进行衡量。对，有这种可能。 那这个案件当公权力受到这个侵权的时候，公民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索赔哈？这个案件有哪些法学意义呢？您分析。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我们通常啊，在老百姓所讲的叫有行政诉讼出来之后呢，出现了老百姓提倡叫民告官，但实际上呢，那个是在一个行政程序当中，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国家赔偿的问题，这都是在行政的法律程序当中。那现在的话呢，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民告官是在民事赔偿领域，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事赔偿领域，国家机关与公民才不是一个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它是一个平等的民事主体。那么对于相应的民事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呢，那么都有权利向国家机关提出赔偿的要求。那其实呢，通过这种方式呢，也这个案子呢也引发我们其实看到了对于维护公民权利一个新的一个进路。 一个途径。 对对对，那么它可能不仅仅去围绕着行政程序，去围绕国家赔偿，去来谈论这个民事索赔的这个问题，那它一个新的模式会出现。 那这个600多万，如果说咱们再审的话，还是这个数字的话，那他们这些人分着来进行赔偿吗？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现有材料我们没有看特别的清楚。那么如果这个陈英涛所提出来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这三方主体是承担连带责任的话，那么对于他的法院判决的这个内容的话，他要求任何一方赔偿义务主体都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么至于说这三方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来确定，那是由他们要么协商，要么由他们平均分担。是这样的。 好，以上访谈感谢李新石律师。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 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今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工业大学联合举办了未成年人关护制度专题研讨会。那关护是个什么样的制度呢？它如何体现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会议现场的通州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查处副处长张永平。你好，张处长。 主持人你好。 嗯，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关护制度的概念是什么。 这个关护制度完整的一个全称应当叫涉罪未成年人关护制度。简言之，就是对犯了罪的未成年人所采取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措施。 嗯， 通过社会多方力量的汇入，比如说这个心理咨询、社会工作、民政以及一些爱心组织的汇入，而形成了一整套的帮教体系。主持人， 我们看到这个观是观察的观啊， 对对， 可能还包含了很多，就是不光是一个关爱了，还有很多对未成年的一些观察 监督考察。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关护制度当中它有什么角色和定位呢？ 这次新修订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特别程序，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创设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引入了社会关护的理念。 嗯， 比如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里面，其中就在要求设定3到6个月的考察期，而这种考察期其实就是一种关护制度一种体现。比如说就说像我们通州区检察院里面就做这种附条件不起诉，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故意伤害的一个案件，可能达到了一个轻伤一级，如果说做相对不起诉呢，可能对处理起来有些轻，那么就可能在这个征询公安被害人的意见之后，对他做出一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这个附条件不起诉六个月里边，把他给送到我们的一个关护基地。在这个关护基地里面，然后由这个关护基地一方面对他进行一些技能方面的培养，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他进行一个考察，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改变，是否可以融入社会而不对社会造成新的一种危害。 这6个月的期限。 对，6个月期限。这6个月期限里面如果说他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就会正式的对他做出不起诉决定，也说这个附条件，那么条件就成熟了，我们给他做不起诉。反过来，如果这6个月考察期发现他不符合这个不起诉条件，那么我们就会这就体现了一个我们这个关监督考察，我们就会再进行起诉。主持人， 那这次研讨会会就哪些议题进行研讨呢？ 这个本次研讨会的主要的议题就是咱们这个关护体系。这个关护体系虽然说现在初步的一个骨架，你比如说这个司法社工体系、心理咨询师体系、义务关护员体系，以及这个社会关护这个一条龙的这个体系骨架，虽然初步构建，但事实上这个关护体系它这个工作运转、实际操作以及工作衔接方面，它还是有一些个问题，比如说谁来牵这个头，以及在过程中我们的工作有重合的地方怎么来进行评价。本次研讨会主要是围绕这些内容来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讨论。主持人， 好，谢谢您，再见。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热心助公益，环保我先行。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助力绿色北京。 电台 DJ 携手知名环保机构参评主持人亲力公益环保活动， 齐聚北京西站、奥森公园，现身德胜门车站、宣武门路口， 分类捡拾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宣传环保知识，推介节能理念， 行动成果即将展示，敬请期待。 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